说要带我去环游世界。

时候你却要走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， 我们是 SSG 笑声中的我们，一起举杯吧，给个理由先。 觉得你，我要对爱坚持半天。 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在北京市顺义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，活动持续到5月4号。广大市民可以从东直门外换乘京密路沿线的915路、916路、923路、955路公交车，在地铁国展站下车。地铁5号线沿线市民可从天通苑北站乘坐933路公交车直达新国展。 969聚焦车展。 欢迎收听经典969特别节目聚焦车展，我是英奇，一起来关注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相关内容。第15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已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了7天的时间，活动持续到5月4号。新国展整车展区共展出10天，即日到5月4号为公众参观日。本届车展上，力帆旗下全新 SUV 力帆 X70 正式亮相。新车定位于一款小型 SUV， 新车有望于今年年内上市销售。其次，上汽集团也官方正式公布了荣威 RX8 车型的售价，新车共推出8款车型，售价区间为16.88到25.18万元。新车定位为一款具有非承载式车身的全新中大型 SUV， 其带有中央和后桥2把差速锁。展览期间，在交通方面，为方便市民前往车展参观，公交集团对途经京顺路的850、915、916、933、942、955、980路7条常规公交线路，在车展期间根据客流变化及时增加运力配备。5月1号客流高峰日，新国展周边常规公交总体运力增加到10%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相关报道。想知道更多车展活动内容，请每天9点、14点、19点锁定969聚焦车展，还可以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了解。 在我心中，曾经有一个梦。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。灿烂星空，谁是真的英雄？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。再没有恨，也没有了痛，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影踪。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，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。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，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。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，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。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，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，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。谁是真的英雄？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。再没有恨，也没有了痛，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影踪。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，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。生命里的每一分钟，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。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，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。把我生命里每

叫你一声麦乐，是不是不相信童话太美好？

世界变了，当你在长大，你爱我，手机 你在这一刻的努力会变成未来最闪亮的勋章。上午十点，我是鹿晗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。